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55集，送你去见帕拉。廖永嘉和余生海从茶楼里走出来，回到了车里。 原来是你杀了帕拉。 我理解你刚才为什么说那番话，但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来洗清嫌疑。你太在意自己做过的事了。 余生海拿出张保险柜的照片，廖永嘉缓缓地接了过去。 那你为什么要把这张照片寄给我？ 我以为照片会让你忍不住对他动手。 为什么？明明当初让我不要动他的人也是你。 因为当初他们还没有查到我头上， 所以拉拢他们对付宋猜都是假的，让宋猜对付他们才是真的。 你想清洗自己的嫌疑，为什么不用更彻底的方式呢？ 廖永嘉试图说服余生海除掉陈木和苏青竹，他将照片还给余生海。余生海不自觉地伸出手，两个人同时捏住照片，像是完成了一次间接的握手。苏青竹站在二楼的窗边，确定廖永嘉和余生海已经离去以后，挂上了停止营业的牌子，将门锁上，拉上窗帘。经过刚才的对话，苏青竹意识到廖永嘉和余生海很有可能就是杀死洛翔的凶手。他开始重新审视陈默，不明白陈默为何要与对自己不利的人共事，同时也更担忧陈默现在的处境。 他们刚才根本没看出这枚子弹有问题。 你怎么知道用这枚子弹就能试探他们？ 陈默早已编好了说辞。 因为我在安全屋见过，按理说这种东西不应该出现在那里。 以后别再去安全屋了，那里一点都不安全。 要是不安全的话，我怎么还能活着站在这里？放心吧，他们有没有问题等见到宋猜就知道了。 苏青竹突然理解了陈默回来的意图，不再深究。这时手机响了。 喂， 兄弟，我可想死你了，出来聊聊。 半小时后，陈默和梁龙在郊外的树林碰面，戴维带着几名小弟在旁边放风。梁龙热情地拿出一袋钱交给陈默。 我已经把澡堂卖了，这是你的那份。最近还好吗？ 有话就直说。 我捡到个宝，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，你敢不敢？ 陈默注意到一名小弟身上的月牙纹身，瞬间全部都明白了。 把人交给我。 兄弟，误会。 带我去见他，马上。 陈默与梁龙走进制毒车间。 你进去好好劝劝他。 陈默将手机丢到准备好的袋子里，戴维和一些手下守在外面。房间里，姚小雨被死死地铐住，虚弱的他看到陈默有些意外。 你不应该来找我的。 我答应了张新友。 这是陷阱，梁龙见过张贤，他喊你过来劝我只是个幌子。 你再忍耐一下，我会回来救你的。 陈默走出房间，被戴维拦住了。 哎，龙哥说了，让你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 陈默突然一拳把戴维打倒，夺回了自己的手机。其他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，犹豫着不敢上前，眼睁睁地看着陈默离开。陈默一路向着茶园疾驰。 一家餐厅的露台上，余生海和宋猜面对面地坐着。 明天有一笔交易，我得亲自到场。你们警队有没有收到什么消息？ 我没收到消息，就代表没有消息。 啊，那就好。明天的交易对我很重要。你现在越来越谨慎了。电话里就能讲清楚的事情，还要专门约我见面。 你说的交易，是不是和蔡之明有关？要是你复仇的对象不是蔡之明，你会怎么办？ 不是他，还能是谁？ 余生海把行动报告往桌上一扔。 当时你在那片海上，你最清楚这把枪对准的是哪个位置。行动报告上写得非常清楚。 宋猜翻看了几页。 洛翔，我明白了。 但是，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枪法。 还有什么？ 洛翔和蔡之明都不是凶手，洛翔根本没有机会开枪，因为那时候他已经被我击中，掉进了海里。我向他开枪，是因为他是一名卧底，而我是收了钱的黑警，有人命令我杀了他。 那这份行动报告， 廖永嘉为了拉拢我，篡改了我的行动报告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他其实也在掩盖自己的罪行。 宋猜恍然大悟，廖永嘉才是真正的凶手。 今晚我会带他来见你。 离开餐厅后，余生海在一处偏僻的树林边停下来，廖永嘉从暗处走了出来。 他相信了吗？ 上车。 陈默进入关押姚小雨的房间后，梁龙立刻带着大部分小弟赶到茶园，以为姚小雨的存在可以拖住陈默，为自己争取足够的时间。他打开后备箱，里面全是枪械，挑了半天，拿了一把最普通的手枪。等他抬起头，张贤已经站在车旁。在张贤的身后，都是全副武装的手下。 这件事结束之后，蔡先生就会和我合作吗？ 张贤没有回答，直接带人向茶园走去。梁龙也不在意被无视，快步跟上，嘴里咒骂着： 早晚连你们一起干掉。 办公室里，宋猜取出雪茄，眼里透着寒光。他已经约了陈默，也知道余生海会把廖永嘉带来，他正在等待一场复仇大战的来临。雪茄被点燃，借着火光，宋猜从一旁的玻璃柜子上看到了身后拿着枪的杀手。枪响过后，玻璃应声而碎，反应迅速，从而躲过一劫的宋猜从脚边的装钱的手包里取出一把手枪，击毙了杀手。这时房门大开，冯多身中数枪，浑身是血。 再说快走。 宋猜朝门外开枪，一个人逼退了四面涌来的张贤手下，尽数将其射杀，直到打空了所有的子弹。在他回头取枪的时候，梁龙和张贤闯了进来。宋猜见惯了生死，面不改色，他走向镜子，脱下了沾血的外套，整理了一下仪表，保持着最后的尊严和体面。 我改变主意了，这是我新的合作伙伴。 自从你出现啊，我跟阿翔总有一层隔阂，兄弟之间凭空多了一个外人，换了你，你受得了吗？ 宋猜走到椅子前坐下。 兄弟之间从不会有隔阂，那我就送你去见帕拉。 梁龙抬手就是一枪，正中宋猜的胸口。奄奄一息的宋猜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将帕拉送他的手包抱在怀里，带着遗憾死去。确定宋猜咽气后，梁龙和张贤转身离去。廖永嘉和余生海坐在车里观察着茶园。余生海看了一眼廖永嘉，似乎在盘算什么。沉默的车从不远处开来，因为明天才是交易日期，他并不知道廖永嘉和余生海此刻也在现场，径直冲进茶园。廖永嘉也随之下车。余生海等了片刻，从座位底下掏出黑枪，一边独自朝茶园方向走，一边检查枪械，却发现里面没有子弹。已经进入茶园的廖永嘉从口袋里掏出几枚没有编号的子弹，那是他从余生海的黑枪里取下来的。廖永嘉默默地将子弹装进枪膛。陈默看见遍地的尸体和鲜血，预感到事态不对，快步地走进办公室。椅子上是宋猜的尸体，宋猜死前还是一副军人的姿态，怀里抱着帕拉送给他的那个手包。陈默发现这个包和当初廖永嘉给自己钱时那个手包一模一样，顿时明白了所有的一切。几天后，一辆大巴在荒郊的破败公交站前停下。余生海下了大巴车向山里走去，路过一条小河的时候，将那只黑枪丢进了水里。半小时后，前方出现了一座小山村，村口竖着一个油桶。他戴上手套，从包里取出一封信塞了进去。另一边，南亚邦正在准备召开集体会议。罗杰西装革履地坐在车里，一名手下紧张地跑到车前，递上一个红色礼盒。 颜色错了，拿回去重新包装。 蓝色，不对，黑色，他一定喜欢黑色。 我这就去换。 手下战战兢兢地答应着，快步走开了。南亚邦会议室的长桌上，相同样式的礼盒已经变成了黑色。罗杰看起来像之前的手下一样紧张，两边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神情的毒贩，前面都摆放着一份精美的礼盒。 现在过来容易多了，以前全是游过去，三个人一条绳子轮流划水，挺过去是三天，挺不过去啊，就在海里泡一辈子。 喂，你哪来的？ 仙城。 梁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大门打开，张贤走进会议室，所有人不再闲聊，全都站起身，气氛变得肃穆。张贤走到会议桌前，打开了电视，屏幕里出现了蔡之明的身影，所有人整齐地鞠躬。 蔡先生，蔡先生， 各位久等了，都坐下吧。我代表南亚集团向你们表示欢迎啊，哈哈，我们边吃边聊。